还有宋代农民起义的飞来中、杨腰寨等，每一个古迹都是一段厚重的历史，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悠久的记忆。特别是自唐代以来，李白、杜甫、黄庭坚、辛弃疾、张之洞等墨客骚人都曾登临君山揽胜抒怀，留下了无数千古绝唱。岛上古木参天，仅明竹就有20多种，君山茶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层层的茶园像一条条碧绿的玉带围绕在大小山头，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君山银针就产自这里。君山的四季都有美景，春赏奇花异草，夏观浩瀚洞庭，秋赏渔歌秋月，冬观湿地候鸟。不仅在古代，今天也是旅游度假的天堂。其实洞庭山的这些景致，对于久居于此的诗人来说，应该也早已熟悉。但在送别友人的那天，那山看上去又是如此的孤独，洞庭湖水是如此广远无际，诗人不禁心事浩茫。眼前友人的征帆已经随湖水而去，自己的心潮怎能不随着湖水一样悠悠不息呢？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浑浊滔滔一片潮流，是喜

都可以，叫一口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一旦这口气没了，什么也干不了了，那就说明这个气的重要性。那我们都从生活当中有这个经验，说这个人做生意，这个赔的可大发了，这叫元气大伤，是吧？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元气的重要性，你损伤了以后就不容易再恢复了。实际上如果是在身体状态上来说，这个元气大伤它是一种非常虚弱的状态，就不容易缓过来。所以养生要养身体的元气，因为它是一种生命力，因为它是一种动力。那元气一弱，从全身的表现来说，那就是浑身没劲儿。所以你看元气不足的人啊，下了班以后回到家，有的人连饭都不吃，先睡觉。为什么啊？就是说元气不够支持整个的这个上班的这个过程，所以每天身体都在透支，都在把明天的元气多透出来一点支应着。那元气不足在身体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具体的表现，所以从这个全身你就可以看出它影响了人的整体的系统。它并不像说我吃凉的了，说我就胃疼，好，那影响的就是胃，它是局部的问题，对吧？我摔伤了，把这个腿磕了，那影响的是局部的问题，而元气不足影响的是全身的问题，所以出现的是全身都没有劲儿。所以反过来你可以推，元气充足的人呢，全身的力量是充足的，这就是精气神充足。精气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它主宰着一个人的生命。那关键是精气神啊，它都是虚的，很多人啊他不容易看到，实际上精气神是可以看到的。当元气充足的时候，人的精气神才会足。精足是什么东西呢？人的精如果足的话，精足陷于牙齿，这是古人说的，因为肾中的精气会变成骨髓，而牙是看得见的骨头，所以里边骨头再硬看不见，而牙可以看得见，这就是精足陷于牙齿。所以老年人如果牙齿坚固的话，那这个人是长寿的体质。如果说这才60岁，这半口牙都掉的差不多了，那这个人的体质有问题，里边都空了，骨髓都空了，所以他是骨质疏松，所以他这牙也不稳固。那气呢？气足陷于声音，说这个人还没进屋呢，这个话这个声音都传进来了，声音洪亮，说话有底气。好，这个老年人是一个长寿的体质。你看他躺在病床上说话有气无力，都得让人把耳朵凑过去，凑到嘴边才能听得清楚，说话还断断续续，一句话说不完，中间歇会儿再说一句，那个就属于底气不足，这个就属于什么呀？身体很衰弱的一种状态了。神足陷于二目，也就是说当神特别足的时候，人的眼睛是炯炯有神的。所以为什么有的老年人年龄很大的，但是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对吧？眼睛发亮有神。你看那个躺在病床上临危的病人，那俩眼虽然瞪着，但是那个目光是涣散的，没有神，这个亲人在面前他都不认识了。那实际上就是精气神对人的身体来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元气足精气神才会足。所以这个元气充足在养生学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应该安排在养生的首要的任务。但很可惜的就是元气呢，因为它是虚无缥缈的，所以很多人把养生定在多吃维生素、多补钙、多摄入蛋白质等等等等，那实际上这些都是应该往后排，养生当中养元气最重要。元气不足，它会给身体带来相应的表现和损伤。这个表现，元气不足如果在上半身表现出来是什么呢？元气不足在上半身的表现就是吐痰的时候挂嘴。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身体有了这种代谢的产物，比如说有了痰了，那怎么办呢？把痰吐出去，对吧？身体就会以这种排痰的形式把这些代谢的产物排出体外。那吐痰的时候呢，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应该有力量，对吧？说这痰盂离我这儿还有一点距离，我能一下吐过去。好，老年人有的人吐痰您观察到了，自己挺努力的吐痰吐出来了，好，结果呢这痰挂了一个丝儿，就在嘴边上， 好像克服不了地球的吸引力，直上直下一会儿自己就留下来了。那实际上这是无力把这个痰吐出来排出体外，所以就造成了一个吐痰就挂在嘴边上，任其自由落体似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流。那这个就是元气不足所导致的吐痰无力。那实际上能看到的这个还不是最差的，更差的是根本就没有能力把这个痰从身体里面蹬出来，因为吐痰呢它得靠气力蹬一下才能吐，所以为什么有的是咳吐无力呢，对不对啊？那越是这样那就越增加了身体感染的机会，是因为你这个本身是一种代谢产物，就跟垃圾的东西一样，你需要及时清运的。所以吐痰无力好多人也伴随着什么咳声无力，说咳嗽咳的，说我这个震的我这个好这个肺这都疼了，震的我脑袋都疼了啊，那个说明咳嗽还有力量，对吧？像这种吐痰无力的人咳嗽的时候也是就那种很小的声音，甚至都不能够持续的咳嗽。为什么？他没劲儿，他元气不足，不能够把病理产物通过咳来排出体外，所以咳声无力吐痰无力，那实际上这是一种元气不足在上半身的一种表现。那元气不足在下半身的表现是什么呢？是排尿无力，因为元气是一种动力，它没有动力所以咳嗽就无力吐痰就无力。那在下面的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排尿无力，腰腿无力，走路的时候啊就觉得腿软的，是吧？脚底下就跟踩了棉花一样，哎，这是腰腿无力。还有排尿无力，排尿的时候啊同样是尿不远，好像这个排出来的尿直上直下，它就根本就没有一个排尿的一个角度。那我们都知道排尿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排毒的途径，那有的尿液它就根本就克服不了地心的引力的时候，直上直下排的时候，这个还算不好中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排尿无力的人根本就有一部分尿液就没有从身体内部排出来，就积存在身体内部了，就跟那个排痰无力，无力把痰排出去道理是一样的。所以长期以往积蓄起来就是慢性的尿中毒。所以为什么很多身体虚弱的人总能够在这个下腹部摸到一个包块，它就是长期的都有淤积的尿液存在身体内部，当超过200毫升的时候，你就能通过触诊就能够感觉到这儿有东西。实际上它是无力把这些东西排出体外，这是一种元气不足的一种表现。那这个元气不足一方面影响人的排尿的功能，另外出现了什么呀？容易感染的机会，容易出现尿自身中毒的这种机会。所以实际上排痰也好排尿也好是两个主要的排毒的途径，这两个主要的排毒的途径现在都不好，所以各有各的表现。有的人是以表现上半身的元气不足为主，有的人是以表现出下半身的元气不足为主，有的人呢是上下全不足。所以这就重要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牵扯到了人的元气，它并不是局部的事儿，它是人的整体的事儿。所以如果说认知到了元气的重要性，就能够体察到身体出现元气不足的这些蛛丝马迹。那现在元气已经不足了，中医学还有解决的措施，因为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难经》都明确指出元气是在人的肾当中生出来的，所以肾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里面有元气，肾中的元气足，人的精力体力就充沛，人的精气神就足，肾中的元气不足，人就会出现早衰早亡，那也就是说过早的就衰老了，寿命也达不到应有的年龄，体弱多病，这就是元气不足，抗病能力也不足。所以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这就需要补充肾中的元气。那元气正是因为它是最重要的，它已经表现出亏损了，那就说明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了，所以遇到了元气不足要增加补肾的力度才能够起到扭转局面的作用。那如何去增加补肾力度呢？中医学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保证补益的力度充足，取得了成功。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补充元气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原因在于古人先观察到海狗本身是一种 生命力顽强的生物，它属于哺乳类的动物，它有着很强的耐力体力，它可以游到深海去捕食银鳕鱼、乌贼鱼。那就是说体力如果不足，体力不支会半途而废的。所以一个生物如果体力强，那就说明它的元气足。所以你看为什么元气不足的人他就体力就弱了，就浑身没劲儿了，对吧？有的人连上班一天都支应不下来。所以通过应用海狗鞭果然达到了抗疲劳的作用，这就是他补充了元气以后使身体逐渐的有力量了。海狗鞭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这个精微物质重要在哪儿？重要在于它是补充元气的原材料。为什么叫精力不足？为什么叫精力充沛？对不对啊？有了肾中的精微物质，人才有力量。所以海狗鞭正是因为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所以它补充了肾所需要的精微物质以后，就能够生化出元气，由精力不足转变成精力充沛。所以这就是古人为什么要说要养精蓄锐，当遇到了重要的大事以后先养精蓄锐，是吧？这就是通过养肾护肾来改变人的身体的体质，来多增加身体的元气。元气增加了以后，在一天当中你就觉得身上老有劲儿，愿意干活，对吧？愿意运动，这就是抗疲劳。元气充足在一生当中就能够获得了更多的生命的能量，从而达到延长寿命养生的作用。所以在一天当中，在一生当中都有针对于身体的优势体现出来。所以当应用血肉有情之品补充了元气充足了以后，一方面吐痰也有劲儿了，一方面排尿也顺畅了，这就是体内获得了充足的元气出现的一些表现。所以养生应该非常非常重视元气的补充，通过补充元气能够达到增强体质健康长寿的效果。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呢想谈一个小话题，是天人血压要稳定。血压在每一天呢是存在一个共同的波动的规律的，出现两个峰两个谷，最高点和最低点的波动的幅度可以表现出来有20到30的毫米汞柱的这么个差距。如果血压波动太大，不仅会导致头晕啊、头疼啊这些不舒服的症状，那么很多的高血压的人呢，因为已经发生了硬化的血管啊，还容易啊出现了破裂，造成引发出血性的中风啊，或者是缺血性的中风啊，还造成心肌梗死啊，甚至出现了猝死。在往往这个季节交替啊，天冷的时候，那么能够引起血压波动的因素啊，实际上是不少的。首先， 温度降低会导致血管收缩。另外呢，高血压的人呢，一些自己本身的生活啊、饮食的习惯呢、啊、发生改变呢、啊，也或者是人体是处在一种紧张、激动的状态，处在一种疲劳的状态，也容易造成我们血压呢出现了波动。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服药不规律，都可以导致呢血压的一个波动。那么要注重这个重点时刻的血压，这样的话呢，对血压波动呢，这个不大的人呢，就说每天呢早晚呢要测量一次血压的值。如果血压波动非常明显，那要重点测量的话，它是四个时间的血压，早上起床这个一次，早饭过后十点是一次，下午四点钟是一次，晚上睡觉前一次。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更呢自己了解血压的波动的范围，记录下来测量的时间、血压的数值，那么当时候心率也可以啊记录下来。那么为什么咱们说这个有的人呢就出现了这个血压呀就可以啊出现了这个比较高。那么血压呢，高血压呢还是有啊，在体内啊还是啊表现出来啊有信号的。了解了一些信号的发现呢，咱们能够及时的注意自己血压是不是升上去了，血压是不是出现波动比较大了。首先第一个症状是头疼，有没有头疼？这个头疼的部位都是发生在后脑，而且呢伴有恶心呕吐的感觉，经常感到头疼，而且很呢比较剧烈的头疼，同时又恶心呕吐啊，就可能呢这是血压向恶性的这个方面呢发展，那么所以这是一个信号，头疼。第二个是眩晕，这个眩晕啊往往在呢妇女身上啊出现比较多，可能会在突然之间蹬下来或者起立的时候呢表示啊出现了眩晕。第三种症状呢是耳鸣，双耳啊出现耳鸣，持续时间呢比较长。第四种的情况啊是心悸气短，高血压呢会导致心肌肥厚，心脏扩大，心肌梗死，心功能呢不全，所以呢这些都可以导致出现了心肌气短。第五个还有表现在失眠，入睡很困难，入睡完的时间睡觉时间很短，早醒两三点钟，或者甚至有人一两点钟睡着一么两三个钟头就醒了，睡眠不踏实，而且容易做噩梦，容易惊醒，这跟大脑皮层的功能混乱以及自主神经功能的失调有关系，就是你的植物神经系统功能混乱有关系。第六，肢体麻木，常见的手指脚趾麻木，或者皮肤啊就像有蚂蚁异形感，蚂蚁在你皮肤上爬似的，手指不灵活，那么身体啊其他部位啊也可能出现麻木的，还可能出现一种感觉异常，甚至呢出现呢半身不遂。那么有没有？所以呢咱们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那么您在天冷气候寒冷的时候，要是有这些血压的一些这个信号的表现呢，您千万要注意，一个头疼，一个眩晕，一个耳鸣，还有呢心肌气短、失眠跟肢体麻木，有这些表现呢，实际上啊就说明你那个血压呀就表现出来不正常，所以你更要上医院去呢确诊一下，更要注意啊刚才谈到的，你要是血压波动的话呀，一天就要四次来测量血压，早上起床一次，早饭以后十点钟一次，下午四点钟一次，还有一次是睡觉前一次。那当然呢有人就会想，那么我这本来没有高血压的，那么现在怎么表现出来了？引发高血压的一些危险的因素， 那当然引发高血压呢，有原因的，原因很多，它是一种长期慢性的一个疾病。首先第一，肥胖，体重指数增加，你是肥胖的，是高血压最危险的因素。肥胖的人脂肪多，不仅引起啊动脉硬化，而且还因为脂肪组织内微血管的增多，造成血流量啊增加，容易产生高血压。第二方面呢，引起高血压的原因是饮食。是咱们最多知道食物要过多的食盐可以导致啊高血压。另外呢，一个是食盐钠离子太高，另外是体内的钾元素和钙元素食量呢过低，优质蛋白的摄入不足，也可以使得血压升高。第三个呢，年龄。年龄每增加十岁的话，高血压发病呢相对的危险性会增加呢30%到40%。所以说那往往这种情况那没办法了，每个人都是在天增岁月人增寿，一年一年增加，你每增加十岁的话，血压就会啊，这个高血压就会发病，发病也会产生增加到这个影响到这个人数是30%到40%。第四是精神长期啊处在一个紧张愤怒烦恼环境中间，还有噪音都可以啊导致高血压的发生。另外当然还有一个是职业呢，本身你的职业工作比较紧张，注意力需要高度的集中，又缺少体力活动的这些职业，那么高血压的发病率也是明显的增高。还有呢，你生活上呢应酒可以引起高血压的，而且呢还可以呢来加重你已经出现的这个高血压的状况。吸烟，吸一支烟可以使得收缩压升高10到30毫米汞柱，长期大量的吸烟，每日抽30到40支，那就可以引起小动脉持续性的收缩，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小动脉平滑肌变性，血管内膜渐渐的增厚，形成小动脉硬化，血压当然增高。还有那跑不了遗传，那没办法了，高血压是具有明显的一个家属的聚集性，父母有高血压，子女的发病率可以达到50%。所以说引起高血压的这些因素的话，肥胖饮食中间呢这个残留元素微量元素啊不平衡，钠太多，钾跟钙过低，另外呢还有年龄，第三个，第四个是精神长期处在紧张状态，第五个有些职业，他那职业是工作紧张，注意力需要高度的集中，还有第六个应酒，第七个吸烟，第八个遗传。那有些是我们可以啊主观的来避免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减少啊这个高血压呀在你身上的这个出现。咱们说这个高血压呀应该非常的注意，为什么？它是我们心脑血管病发病的一个基础，所以咱们呢千万呢就是在血压峰值的时候啊，咱们要注意啊是不是血压波动，血压波动越厉害，那么咱们对于老年人来说患心脑血管疾病的可能性啊就会增加。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自古至今呢，咱们中国人啊对它呢是情有独钟的。灵芝古人把它叫做仙草、瑞草。先人呢在认识和口服这个灵芝以后的话，又验证了它的很多的这个帮助人体恢复健康的一些作用。现在的研究呢也证明了古代呀很多的医学书上啊对于灵芝的一些描述，不管是它的这个口服的，或者是它可以呢作为啊药食同源的，它具有啊可以起到一个调理我们健康的这个作用。灵芝药食同源对于人体是双向调节，灵芝性温胃淡，能够滋补强壮，具有强心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心肌微循环，降血压降血脂，还可以呢有效的预防血栓的形成，明显的降低血液粘度，有镇静安神的功能，能改善神经衰弱人群的睡眠、失眠、多梦、头晕这些症状。对于老年人来说啊，防止我们出现这个血压波动啊过大，防止出现心脑血管病啊，还是起帮助的作用的。灵芝呢从整体的调节我们的舒张因素和收缩因素，增加呢舒张的活性，减弱收缩的强度，使得我们这个血压呀能够恢复到平衡。灵芝可以使得大动脉血压、小动脉血压、毛细血管血压都是起到一个显著的一个调节作用，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明显的增加脏器和组织的微循环的灌流量，对于组织和脏器起到一个保护的功能。所以呢，人体有高凝血症或者高血糖的、高血压的，尤其是有人甚至服了降压药，还是呢没有达到啊一个预计的理想的血压的效果，那么通过灵芝呢，它的有效成分呢在您体内的调理以后，可以起到一个帮助你恢复健康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佛突遭横祸，佛身虽在，佛头无翼而飞。 这几处不同的巨横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线索？ 几伙盗贼轮番登场，谁才是真正盗走佛头的案犯？ 10年了，他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佛头被盗，牵动了海峡两岸。 这个佛头是一些佛教弟子花重金买来的。 案情扑朔迷离，刑警5年追踪，盗宝案最终如何结局？ 这位远在台湾的陈女士，为什么对斯文塔佛像这么感兴趣呢？ 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佛头谜案。 1997年7月初，全国各地都还在庆祝香港的回归，济南警方在河北宁静的调查也在这时候开始了。